啊，我们看一下这里面 open up 跟上面是一样的， 对，两个 open up、 your plans， 注意尾音是 z 这样的一个音， and 还是失去爆破， damn you're free， OK， you're free， 关键词 这个是 damn、free、是一个口语词啊、哦、 对，好，那这句话以跟上句比较起来也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地方，两句结构呢差不多啊，难度也一样。 好，我们来听听看怎么唱。We'll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还是像上次一样，它是分段段的。Open up your mind 一段 ，and see like me 一段。 对，好，我们看这首歌该怎么唱。We'll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 啊，我们看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充分发挥每一个句子中的元音因素的作用。那今天那个就是之前我们唱歌的一些同学哈，都唱得很好，但也有几个同学在元音的地方忽略了，希望在下面的地方一定要注意。Well， 注意 well 啊，我们就是唱的时候口型还是要按照英文的要求标准去进行发音。We'll open up your minds. 那 open up your minds， 你不要认为一个 z 的音就可以读成 s， 这种情况其实都是符合规则的啊。好，这回我们正式开始唱。We'll open up your minds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啊，那就是这样啊。这句话唱的时候，关键词要被唱出来，原因是你需要凸显的地方。 好，再来听。We'll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发现他前面那个 well 唱得很快啊。 嗯，是的。 Well, open your up your minds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minds and see like me. 那 me 和后面的 free 啊，跟我们中文的这个对仗差不多啊， 押韵， 在结尾押韵啊，所以大家唱的时候注意这块，你的元音就是要多一些气息的推送。当然了，其他的地方弱一点，所以这就是形成了这一句话当中的关键词，加情感啊，加气息的一个唱法。 好、 open up your minds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好，就是这样子，这两句话。好，然后我们往下看了，说、look into your heart.啊，开始呢是打开你的世界，打开你的心扉，接下来呢是看进你的内心。 Look into your heart， 很多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的感情啊，我们的思考啊，都在内心里的。那你能找到什么呢？ You will find love love love love， 四个重叠字 love， 你就会发现爱。这个爱可以是你对恋人的爱，可以是你对孩子的爱，可以是你对自然的爱，可以是对你信仰的爱。 嗯， Love, love, love, love. 对， 小爱大爱都可以。 这个非常好，这首歌也很正能量。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 will find love, love, love. 如果你内心发现的是爱，你就会吸引更多的爱。 哎， 所以你要爱别人的前提，你要先学会爱自己。 对， 先做一个有爱的人，你才能爱别人。 对，你的心里要有爱，你这个人呢，才整个才能散发出一种爱的能量场。当然说，如果你的心里有恨的话，当然你也能发。你也能够焕发出恨的能量场，是不是？ 所以恨，仇恨吸引仇恨，爱吸引爱， 哎， 抱怨吸引抱怨、 嗯、 调整好内心，你才能真正追逐到你渴望的爱啊。 是啊，所以都说嘛，哲人都说，你的内心先安定了，你的外部世界才能安定。 对，送给最近正在找对象的朋友们啊。对，我们看这句话。Look into your heart， 这一句话，这个我们看，其实在影视作品歌曲当中常见的是 Listen to your heart， The answer is within yourself， 都是类似这种表达法啊。所以要倾听内心或者是自观，都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我们看 Look into your heart 这个关键词啊， Look into 要有连读， Look in， Look in， Look into your heart， Heart。 那么那 heart 和后面呢，我们看 and 之间是不是要有连读呢？留个悬念，一会儿告诉大家。You will find love, love, love, love 啊。那么我们在唱的时候，要不要把这个 v 的音读出来呢？其实要告诉大家的是，唱歌和讲英语的模式规则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你发的准确，适当的放回来一点点。没问题，但你本身发的就不准确，你这个音就落不实， 啊，别人一听就能听出来，所以一定要注意发音的基本功。 嗯， 啊、 那这个我唱不唱出来呢？还是直接唱啦啦啦？ 口型一定要有 哦， 对，至少音在不在，人们都能感觉到。 就是说 ，love love love love。舞不用太清楚，但是你那个舞的嘴型要在， 对，口型一定要在。 还要提醒一些同学，这个 love 这个单词不要发成 love 啊，它是一个 v 唇齿音，它不是呜一个嘴唇的音。 对 啊，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单词，希望大家一定要读对呀。 这也都是受引导，爱老虎知道吗？这样一下子就把音全都给弄偏了， 爱老虎油是吧？ 是， 这不行啊。 对， 看你的内心，你会发现爱。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听听此时此刻的音乐。People dance and sing. 人们都在唱歌跳舞。 挺好。这个场面啊很明显能对照上。 嗯，美好啊又热闹。来听听怎么唱。I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 find love, love, love, love.这句话啊 I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 find love, love, love, love、oh. 好我们看这句话啊 Look into your heart, you will find love, love, love 我们可以从上句开始连着唱到这里 We'll open up your minds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 find love, love, love, love 啊所以我们看哈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 find 刚才说的连读有没有啊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 find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 find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 find Heart and 连读 哎 Heart and 其实有时候连读在歌曲当中啊是要看节奏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叫该连就看节奏就需要连啊那么我们唱这首歌唱到这儿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就是 heart, love, free, me, mind, plan 等这几个词主导了整个这三句话啊，所以我们在唱的时候要把这三句话当中这几个词一定要把它发挥出来、 哦、 把它唱出来 那这样请老师再说一遍我们赶紧那个拿笔划一下哈、 嗯， 前面这三句话哪几个词主导了 对第一个是 mind、 啊、 然后第二个是 me 然后是 plans 然后是 free、 嗯、 heart、啊、love 对 看都是押韵的哈、啊嗯、mind 跟 plans 押韵了一下、 嗯、 me 跟 free 押韵了一下 对其实呢我们说谓语动词当然一直都很重要了我们在唱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 find find love love love and love 那 find 当然很重要啊那没得说我们说关键是什么是这些词能表达作者歌者的核心意思你要把它要高你就唱得足够高宽就足够宽、 嗯、 自由就真的很翱翔、 嗯、 要把那种感觉这我们管这种叫关键词其实也叫我们歌词中的一种标题词带标签性质的词 嗯，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怎么读的哈、啊，重点词在哪里给大家讲清楚。 对， 啊，根据这个大家下来以后，根据这个歌的旋律呢，你自己往上去套也能套得个八九不离十。 对，你把这几个词抓住，其实歌也就差不多了。 对，就是、 但你千万别唱错了这几个地儿。 那如果你对这首歌不熟悉，上课的时候，你学习的时候，不一定说一定要唱到字对字、音对音的那么准。 嗯， 你要大概起把它怎么。念的这句话你得顺下来 对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 will find love, love, love, love、哎、你不带旋律的时候你也得把这节奏搞清楚怎么回事 对、 啊、 对 我们就前三句一起来听一下哈 好 We'll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I look into your heart